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提起相声作家何池的名字，大家自然不会陌生，他创作的买猴、开会迷、似曾相识的人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品。在这些作品当中，何池塑造出了马大哈、开会迷等经典形象。在何池的作品中还出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形象，高人一头的人。今天呀，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欣赏一下何池创作的经典相声《高人一头的人》。有一次，有个同行问何池：“你的作家协会会员证是多少号啊？”何池就报出了自己的会员证号码。那个人不经意的也说出了自己的会员证号，比何池少了100几十号，这就意味着他入会的时间比何池早得多，算是前辈身份吧。还有一次，一个人问何池：“哎，你这钢笔是什么牌的呀？你这钢笔敢多在桌子上吗？”哟，何池赶紧说：“哎，我这钢笔啊就是普通牌子，没有你的好。”也是在生活中，有一回何池甚至听到两个人在比较谁受的处分大。类似这样的情况，何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次。在这个基础上，何池加以创作的联想，一直联想到这个人的儿子连吃臭豆腐那也得比别人吃得多一些，就这样创作出了相声《高人一头的人》。下面我们就来听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片段《高人一头的人》。 你拿你最近写这个段子，我就有点意见。从这个内容， 老刘啊，哎，不是，他是咱们可是老朋友。 是啊，这不是提吗？ 我想是这样，他既然是缺点没有嘛，那么这个优点方面也可以谈谈喽。 啊，闹了半天想听优点呐。优点有， 有。多少提两句嘛？ 两句干嘛呀？优点多得很呐！ 哦，都是什么呀？ 就您写这些个段子呀？ 嗯， 那真是内容深刻，手法新颖，笑料高尚，妙曲横生，既有发展又有继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郭， 虽然你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让我看真比他们专业都强得多。嘿嘿，简直你是给我们这个相声界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呀。 不够不够，过奖过奖了。 哎呀，真没想到啊，十来年没见，这位成了相声界的权威人士了。 你说什么？ 我说你呀，就是相声界的权威。 哪里哪里。 喜剧专家啊。 怎么句话？ 喜剧专家呀。 不敢不敢不敢， 真是一位幽默大师啊。 什么？ 我说你呀，是一位幽默大师。 再说一遍， 幽默大师。 老刘， 哎， 老朋友了。 是啊， 过说这个，索性再说一遍。 哎呀，您真是一位幽默大师。怎么了这位？不要紧呢。 哎呀哎呀，客气了，太客气了。 行了行了， 嗯， 趁这机会你到北京来，无论如何我得好好的向您学习学习 啊。不然不然不然，我一定向你学习。 没有的话，我是虚心的向您请教啊。 哦，我一定拜你为师。 没有的话，我一定拜你为师。 怎么意思？ 拜你为师。 可以， 可以。他时少了， 你用不着那么客气嘛。你不拜我为师，你要跟我学哪段相声，我还能不教给你吗？现在打算跟我学哪段相声啊？ 我呀， 啊， 我还没打算好呢，我还。您等着吧，放心，我想好了，准保找你学一段。 这就对了嘛。 放心吧，放心吧， 这就对了。老刘啊，在这几年的光景，我听说你写了几个段子是吗？啊， 我呀， 啊， 嗨， 嗯。 抓点业余时间学习着写，写了五六个段子。 怪难为你的。 是啊。哎，听说你这些年也写了几个段子。 哪有时间呢？ 是啊， 抓业余时间学着写，马马虎虎的。这几年我算是 写了多少？ 十六七个段子。 十六七个，五六个，比我这多两倍还拐弯呢。要这么一说，你写的段子比我写的那可多多了。 其实多也多不了多少嘛。你是不是还出了一本书呢？ 嗨， 啊， 什么书啊？就那五六个小段子，出了薄薄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那就不简单嘛。 是啊。哎，听说你这几年也出了一本书啊。 那还值得一提呀。我出了一本书，倒是不算薄。 是啊， 可也不算厚。中的溜的这么一本。 这还不算厚呢，比我那厚二寸了。要说你出这本书比我这本书可厚多了。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怎么又放尺寸了？这回厚够三寸了。 薄啊， 还薄呢， 比水火薄多了。 啊，是啊，要比那百科全书就更薄了。哎呀，这一说你出这本书比我出那本书厚。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我听说你出的那本书销路的还不坏啊。 销路啊？ 啊， 不怎么样。到现在才销了7万多册。 哦，是是是。 哎，听说你这本书销路挺好吗？ 不算好 啊， 这几年到现在一统计才销了17万册。 比我那多10万册。那这么一说，你这个书比我这本书影响可大多了。 其实大也大不了多少嘛。 可以。 我听说你有个作品得奖了。 得奖啊？ 啊， 嗨， 嗯， 那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年呢，业余职工汇演用了我一个段子，领导上为了鼓励我给了一个三等奖。 哦，不简单。 哎，据说你有作品也得奖了。 它是这么回事。 嗯嗯， 那年职工业余汇演演了我一个节目。 哦， 领导上看着不错， 是 非要给个头等奖。 啊， 我哪能要啊，这马马虎虎的，算是给了个二等奖。 哎，比我那高一等。要说你的作品比我作品可高多了。 其实嘛，高也高不了多少。 您听明白没有？核算他这人是处处比我高一头。 老刘啊， 哎， 你呀，可得给我道喜呀！ 啊，什么事啊？ 我都结婚了。 哎，嗯，是啊， 啊， 哎呀，要这么一说的话，你也应该给我道喜呀？ 怎么呢？ 我也结婚了。 哦，这说咱俩人是 嗯， 同喜同喜。 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你是哪年结的婚呢？ 我呀， 嗯。 10年前结的婚。 哦，是是。 哎，你多咱结的婚呢？ 我11年前结的婚。 嘿，要说你结婚比我结婚可早多了啊。 按说早也早不到哪儿去。 哎， 你这个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我爱人今年39。 哦，39。 你爱人今年 28。 怎么这回又低下去了？28呀。 哎，28。 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年岁可小多了。 按说小也小不到哪儿去嘛。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爱人呢， 啊， 他是这个初中毕业。 哦， 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我爱人是高中毕业。 啊，哎，这么会儿又高上来了。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文化水平比我爱人文化水平可高多了。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 哎，高不到哪儿去。 哎，你这个爱人做什么工作呢？ 他是小学教员。 嗯， 你爱人搞什么工作？ 我爱人是中学教员。 哎，高高，对，高一级。要这么一说，你爱人工作能力比我爱人工作能力可就高得多了啊！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哎，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他怎么什么都有兴趣呀？脸庞啊？ 嗯。 我爱人是圆乎脸儿。 哦， 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我爱人是鸭蛋脸。 哎，漂亮漂亮漂亮。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可漂亮多了啊。 按说 说呀，漂亮也漂亮不到哪儿去。 又来了。 行了， 嗯， 虽然我跟你爱人也没见过面， 嗯， 就听你这么一介绍，你爱人比我爱人不论在这个文化程度上，在工作能力，以及在漂亮上，都比我爱人高得多得多呀。 话不能这么说嘛。 嗯， 人跟人怎么能比呢？我爱人比你爱人也不过就是稍微的高那么一丁点儿。 高那么一丁丁点儿。 就是 是了， 对， 高一丁丁点不也比高吗？明白了，核算他爱人比我爱人也处处高一头。 老刘啊， 哎， 你还得给我道喜。 又什么事情啊？ 我都有一上3年级的男孩了。 哎呦，是啊 啊！ 要这么一说，你也应该给我道喜。 为什么？ 我也有一个上3年级的男孩了。 啊，这说咱们是 同喜 同喜。 又来劲儿了。又， 你那孩子长得多高了？ 我们那孩子 啊，有多高了？ 那个，哎，也就到我这儿。 哦，那么样。嗯， 你们那孩子有多高了？ 我们那孩子到我这儿。 嘿，整高一头啊。孩子也高。要这么一说，你们孩子比你们孩子可高多了。 较真儿说嘛，高也高不了一大块。哎，你们这孩子平均年考多少分？

我这鸭子翻起来是一天翻一回呀、啊。 是啊， 嗯， 我这鸭子发起来呀、啊，我告诉你啊， 嗯， 发起一回我就得仨钟头啊。 哎呀，我这鸭子要一翻了啊，就得翻多半天呢。 有一回我发高烧，发到39.7度， 有一回我高烧到68.9度， 他愣会没烧死。你说怎么活过来的啊？愣没烧死，高 60多度了。 哎， 嗯、 我跟你说呀， 啊， 虽然我这药子好了， 嗯， 到现在我一着凉水就犯。 对，我这药子是现在一沾冷风就发了。 我这药子溜溜发了一年才好啊， 我这药子犯了1年0.7个月这才算是 好了， 又转伤寒了、哎、 比不了。好嘛，药子转伤寒了，嘿，哎呀， 嗯、 啊，老郭呀， 嗯， 我跟你说呀，最近医生给我检查呀， 哦， 说我这病不好治。 嗯， 我是病入膏肓。 哎，太对了。 嗯， 医生告诉我了，说我这病啊是奄奄一息喽。 我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呐， 我2天都喝不下去半碗汤啊， 我上个楼梯我都得歇个4-5次啊， 我下个台阶都要歇8-9回呀、 啊。啊， 两层， 他是要死快了，是两层台阶歇8-9回呀、啊。医生最近告诉我， 嗯， 让我得好好注意。 哦， 说我这个病如果要不注意的话呀，恐怕我就活不了1年半载了。 医生也告诉我喽，说我这个病啊，就算我特别注意，我也活不了个月70成了。 哎呀， 怎么意思？ 哎呦呦， 怎么回事？ 不好。 嗯， 我觉着头发晕。 哦， 眼发灰 啊。 哎呀、 啊、 手足冰凉， 是 四肢麻木 啊。 看这意思啊，要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哎呀，不好。 怎么样？ 我感觉心神忙乱，天旋地转，手脚冰凉，脑袋冷汗，心里发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啊，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啊。你死，你要愿意死，你死你的去吧你。 哎，这回你怎么不跟我比了？ 对了，再跟你比我得死在台上了。 哎， 这就是何池创作、刘宝瑞、郭全宝合说的相声《高人一头的人》。其实啊，相声中这种所谓高人一头的人是到处存在着的，但是在生活当中呢，常常被我们所忽略。经过这何池的一番艺术加工，这样的人就成了一个典型的人物。哎，听完了这段相声之后啊，人们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人的时候，肯定马上就会想到，哟，这不就是那个高人一头的人吗？与此同时，人们也会通过这段相声发现自己的这些毛病，从而呢收敛一些，并且加以改正。 是我对你执着的感情，一个人总有些 在的心情，也是我对你执着的感情。一个人想，一个人走，一个人哭，一个人伤心。最想的人，却不是我的女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他原本是北京的一名普通工人，因为爱好相声，从票友走进了专业队伍，成为相声名家马志明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位搭档。在舞台上，他的老实憨厚与马志明的机智精明相得益彰，喜欢他的相声迷们总是称呼他为大黄，他就是相声演员黄祖民。今天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黄祖民是如何从一个工人成为专业相声演员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黄祖民原是中央制药二厂的工人，还当过几天干部。他呢热爱相声，作为票友平时也会登台过过瘾，说上那么两段。 1987年，恰好马志明当时没有搭档。本来呢，马志明并不想找一个业余的票友做搭档，可是由于看中了黄族民的正直刻苦，马志明还是决定多下一点功夫，培养黄族民做搭档。黄族民发自内心喜欢相声，在他看来，能够跟着马志明学说相声是自己的福气。于是每周一、三、五三天，黄族民雷打不动地到马志明家里学说相声，这一学就是十几年。下面我们要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相声片段《鼠来宝》。 鼠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那是啊， 他跟这个一般要饭的还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那可不， 唯独这鼠来宝的来了 啊， 往这一站，你就得给钱。 哦，鼠来宝的一来，准得给钱。 哎， 那是没碰上我，他要碰上我，我就不给钱。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我根本就不听。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 啊？啊，对了。我就不给， 没你这样的， 这我就这样， 没你这么轴的， 我就这么轴， 没你这么拧的， 我就这么拧， 没你这么不是玩意儿的， 我就这么不是玩意儿，你才不是玩意儿了，怎么说话呢？ 人家都给，你怎么不给啊？ 你不知道 啊， 我有外号。 外号， 嘿嘿， 叫什么呀？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拔出溜。 那可是， 你没打听打听 啊？ 我也有外号。 你外号是 榔头？ 榔头干嘛呀？ 你就是磁公鸡，我把你那尾巴棒一块来。 我还有外号了， 叫什么？ 我叫钱秀。 怎么叫钱秀啊？ 啊，那是钱自一到我身上，那就秀住了。钱修， 我外号铁刷子。 铁刷子什么意思？ 专刷你的钱修。 你呀，也甭斗嘴儿，不信咱俩就试一回， 咱学一学， 怎么样？ 可以呀、啊， 来， 打这儿起，这桌子 啊， 就不是说相声那个场面桌了。 那这是什么呢？ 买卖间的栏柜。 哦，这就变柜台了。 哎， 那行， 我呢就好比是个鼠来宝的 啊。那当然了， 你往柜台里头一站 啊， 您就是买卖间内人柜的。 行， 我来到这儿。 哎，不什么叫内掌柜的？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不是， 像话吗？ 买卖间内位掌柜的。 你呀、啊、也甭这位那位，这买卖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大掌柜的 行不行？ 鼠来宝的来了 啊， 往你门口一站，我开始数 啊， 你就准备给钱。 不，我不给。 你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对，白数。 那可不，数了半天不给钱，这不白数了吗？ 白数不了。 你还不信咱就试。 来啊， 来， 开始了啊。 确实， 哦， 哎，不您等会儿。不是你这哦，这干嘛？ 哦、 这 鼠来宝的规矩。 什么规矩？ 没唱以前先得哦。 那干嘛呀？ 引人注意听。 哦， 就跟那个唱戏叫板。 哦， 一道理。 明白了。 哦， 叫板呢？ 哦， 开始了。 哦， 行了，你跑这儿轰鹅来了。哦，我没完了是吧？ 绳子来了啊！ 什么呀这是？ 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进街来，户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卖的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我这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这那边写是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个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3000岁，人又高我的马又大，抱头环眼把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

不是 正赶这儿，大掌柜算一算，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 你不要我， 你瞧我赶这折， 赶这折上了。 啊，对对对，算了算了算了，我呀、啊，切面铺不开了， 不开了， 我改买卖， 改棺材铺。 对了， 一头大， 不不不，停停停停停，是谁改棺材铺啊？ 干什么？ 我呀，嗯，我卖冰棍儿。 卖冰棍能卖多少钱呢？ 哈、啊、不，我卖着玩不赚钱。 卖冰棍 卖着玩、啊、 行了，嘿嘿，这个竹板打，我得真有气儿 啊！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 卖冰棍， 您这个冰棍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哎，不不不，停停停停！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不怎么了？怎么哪有棺材？ 哪棺材？这一头大一头小，怎么回事？ 冰棍都是一头大一头小，这都好往外拿呀，知道吗？ 啊、不不不，我这冰棍啊，就是两头一边粗。 你这太别扭了。 不，我就卖这别扭冰棍。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哎，好，好，这词儿行 啊。这词儿怎么样？ 好。嘿，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不错。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开水白糖冻成冰。没完了是吧？ 这不好吗？ 好也不能老唱这一句呀、啊！ 你的意思呢？ 你得往下唱啊！ 还得往下唱？ 那可不， 吃冰棍儿 啊！ 吃冰棍儿 啊！ 这个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儿吃。 吃冰棍儿，把茶沏， 嗯， 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那还不拉稀呀、啊？ 我吃冰棍儿，拿起来瞧。这小豆橘子有香蕉， 对，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化不了。 哎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火筷子。 嗨，你提火筷子干嘛呀？这不冰棍儿我不卖了， 卖了。 哎，我呀， 嗯、 我开澡堂子， 澡堂子， 澡堂子怎么样？ 好嘞，有 啊。 竹板打，我这卖大布。 对，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行， 您这、 啊、不不不，不对不对，不对啊。什么叫堂子铺啊？ 就是澡堂子 啊。不不，没这么说话的啊、嗯、二哥您哪洗澡啊？ 我堂子铺。 像话有这么说话的吗？ 都听得懂啊，谁听得懂、啊、 不听得懂也不行啊，不许这么说话、啊、就得叫洗澡堂。 非得洗澡堂？ 就洗澡堂。 竹板打 啊， 我这走慌忙。 是， 掌柜的开这个洗澡堂。 洗澡堂，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对不对不对，这澡堂子里边怎么冻成冰了？这个 算了算了算了， 这不像话，冰棍的词儿不行啊！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哎，这差不多。 要洗澡 啊， 进门来 是 椅子香，手巾白。 对，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不，没有包脑袋的啊。 这有温水儿，还有热水儿， 是 越烫越美，直咧嘴儿。 好、啊，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嗯， 这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 哟， 我这一件往外搭。 不，这怎么回事？这是 晕堂子。 嗨，您少少洗一会儿多好啊！哎呀，好谈不上啊， 给钱 凑合着。 给钱，不废话，拿钱。 要说他这行也不易，得，给你一分钱。 多少钱？ 一分钱。 一分钱 啊！ 哎，大掌柜，你看一看， 怎么着？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换换。你打算要多少？ 哎，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哇，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这个电灯、电话、电灯泡，这个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哇，你再胡说八道，我可打你了啊！ 哦，大掌柜，你说大话。 嗯， 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怎么着？ 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嗯， 这儿打架怕欺生。 哇， 要打架呢，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的。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 行， 要打架，咱奔正南，这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兔子窝。 哇，惹不起，冲你呀、 啊！ 我这买卖关门。 哦，踢你腻歪的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说夜间插门怕失盗。这白天插门为什么？竹板打戏牛神，八成里边死了人。 哟、哦，我开开得了。 哦，竹板打我的外道部，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 停停停停停停！ 怎么又出来棺材铺了？ 死人了。 谁死人了？哪死人了？ 没死人 啊。 你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谁不做买卖啊？ 啊， 我们家有事儿。 有事儿？ 我停业一天行吗？ 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好事儿啊。喜事儿，我结婚娶媳妇儿。 娶媳妇儿 怎么样？ 更得给钱了。 不给钱没关系，你得有好词儿。 当然有了。 那你唱啊。 听着， 唱 竹板打， 嗯， 我的真有气儿。 是 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什么词儿？这 倒音了，倒音了， 不像话。 竹板打， 嗯， 真有准儿。 哦， 这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我把这也不行啊。 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哎，什么词儿？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嗨，我说咱们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妈， 你娶妈，你娶妈， 这不想吗？想啊，娶什么呢？娶妈呢？是吧？琢磨词呢？ 不，你琢磨词别说出来呀。 对对对，我琢磨 琢磨，琢磨好了。 这个心里腻歪的哗啦啦，这大掌柜的您成家 好吗？我成家稀里哗啦的全洒了是吧？ 这也不行。 不像话。 说来得巧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哎，这凑合。 这个亲戚朋友把喜到， 嗯，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那是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八抬轿抬进门，这个伴娘过来搀新人，是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好，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还是棺材呀、啊。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毅。因为黄族民并不是专业相声演员，从1987年成为马志明的搭档开始，直到1998年为止，黄族民始终都是兼职说相声。这十几年中，无论天津曲艺团有什么演出，黄族民都会尽可能跟着马志明一起参加。可由于黄族民并不是天津曲艺团的正式职工，这个演出啊只能是义务的。而且由于演出需要请假，黄族民所在的工厂还要因为他请假扣掉工资。十几年中啊，黄族民从来没有耽误过一次演出。经过马志明的一番努力，黄族民终于在1998年调入了天津曲艺团，成为了专业相声演员。下面就让我们来听马静博、黄族民合说的相声片段《八大吉祥》。 别骄傲，后边还有 什么难的？ 还有“林”字 啊，林， 林字是二木，念个林。 嗯，谁问谁？ 林冲问施恩。 嗯，问谁？ 武松哪里去？ 上哪儿去了？ 拳打快活林。 好， 怎么样？ 得有这水浒传了。 听你的， 说二路念个林， 谁问谁？ 豪神问路神。 这么一会儿又成神了， 修炼的成神了， 修炼的也太快了。那么这回问谁呢？ 问的是 南极翁哪里去？这南极翁是谁呢？南极子，老寿星，大脑袋，我就知道又是他。你都说两回了，我能不知道吗？ 行， 这回上哪儿去？ 富贵紫竹林， 合着这大脑袋哪儿都去了。 太忙了。 听我这吉祥话。 什么？ 林纸成祥。你的？ 我念您临时拘留。 谢谢了。啊，临时拘留什么？我招你 惹你了？您什么呢？琳琅满目，这怎么样？这个？ 行行行， 算你说上来了， 说上来了， 别骄傲，后面还有难的了。 你说吧，你， 咱再说个八字。 哦，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嗯，哎，谁问谁呀、啊？ 唐僧问老沙。 哎，老沙是谁呀、啊？ 沙和尚啊。 哦，沙僧啊。 对对对。 问谁？ 孙悟空哪里去？ 上哪儿去了？ 高老庄去拿猪老八。 嗯， 行吧， 西游记 好你的吧， 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桃虾问鹿虾。 不不不是这不像话了，这个 怎么不像话？这个 合辙不合辙呀、 啊、 合辙也不对。 怎么 了、啊、人家刚才已经成了仙了，这么会儿修炼修炼成瞎了、 啊、 越养越抽抽是怎么着？ 不抽抽， 这成瞎了，像他吗？ 这是大虾。 不，大虾也不对啊，最大的虾那叫龙虾，也没有叫豪虾的。 那 什么词儿啊？哪吒你就会找这俩人。 你听听， 你没别人了是吧？ 别着急，你听听。 你找别人，我听听。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找谁？ 哎呀，是这个梅露问仙毫。 这还有用吗？ 不不不，仙毫问梅露， 更不对了。 豪仙问仙， 完了，没词儿了。 哎呀，对， 就这两下子，这是学问呢，学问呢。 有 说呀，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你奶奶问你妈。 这可不对，这个 怎么了？ 咱说古人，你提我们家干嘛？ 急什么？ 你提我们家人这不对， 你急什么？ 我们家， 你急什么呀？你 这不对。 我拿你们家人呐比作古人，这不是当着大家高抬你吗？ 哦，这是高抬我 啊， 高抬我可以 啊， 不过后边都得是我们家的事儿。 当然了， 那你说我听听。 说一撇一捺念个八， 谁问谁？ 你奶奶问你妈。 问的是谁？ 问你爸爸哪里去？ 哪儿去了？ 河边钓王八。 好。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静博、黄族民合说的相声片段《八大吉祥》。马志明曾经说过，黄族民出身于干部家庭，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他绝不轻诺寡信，是一个守信义、重感情的君子。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布仁巴雅尔一家演唱的《吉祥三宝》。这里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